我国运动员结束2016年萨普巴里国际花样游泳比赛日程，28号坐火车回国。韩庆玲选手和闵海燕选手分别夺得青少年级和青年级单人项目冠军，荣获了金牌。韩庆玲、金珍珠选手和闵海燕、张贤玉选手分别在青少年级和青年级双人项目比赛上获得了金牌。